不知对你牵上万眼爱意，每晚也痛心，痛快尽心思。这笑字欲断难断，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，偏偏你不知。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不知，每晚也去等，因我结心痴。可不可急的演奏这故事，演奏这片爱意，一生两相依。 是我。

上，美丽的念头四处游荡，风在南方为我探望、啊、 场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 我不懂爱，有谁会更懂得爱？我不